第177集，外传甜心12。我现在很想亲你。 罗瑞和秦子娇都有些不自在，甚至连对视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 罗瑞感到双颊发烫，心里流淌着的甜蜜简直要将他淹没了。他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，拿起一个爆米花喂进了秦子娇嘴里。 秦子娇的表情有些僵硬，罗瑞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，毕竟电影院里人来人往， 但那短短一两秒的亲密已经足够他回味很久了。到了时间，他们走进放映厅，厅里人特别少，一对一对坐的全都是情侣。 会不会是个烂片，都没什么人看。 秦子娇没答话，专心在找座位，然后拉着罗瑞坐下了。罗瑞尽力挨着秦子娇，哪怕只是胳膊贴着胳膊。 你最近学习很忙吧？马上要高考了，怎么有时间来看电影啊？ 也需要休息。 对对对，劳逸结合。那个，你成绩怎么样啊？会在本地上大学吧？不会出国吧？ 不会。 电影开始放了，放映厅里的人依然少得可怜。罗瑞往后看了看，没几对。他大着胆子挽住了秦子娇的胳膊，把脑袋贴在他的肩膀上，偷偷窃喜着。秦子娇低下头，借着电影里一闪而过的白光，看到了罗瑞纤长卷翘的睫毛和上扬的嘴角，他的心脏瞬间变得柔软。罗瑞扬起脑袋看着他，眼神亮晶晶的。 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。 秦子娇点点头。 这电影好像真的挺烂的，但我会永远记住的。 罗瑞抱住秦子娇的胳膊，忍不住快速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。那种想要靠近，想要触碰，想要更亲密的欲望一直往前推着她，怂恿她做一些大胆的举动。秦子娇回过头，轻声问罗瑞， 你希望我看到你的短信就回吗？ 罗瑞刚要点头，马上又摇头。 不是不是，你有事就不用管我了，我就是那个平时想和你说话，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。 平时有什么可说的？ 随便聊啊，比如我们都还很不了解对方，小时候怎么样啊，青春期怎么样啊，喜欢的，讨厌的，过敏的，谈恋爱就是要这样不断的去了解对方啊。 如果有时间我会回。 好啊， 你希望我做什么，给你什么，你也可以直说，只要我办得到。 罗瑞一时不太能理解这句话，但又不好意思问，就傻笑着点了点头。俩人又看了会电影，发现剧情实在是太蠢了。罗瑞有些不好意思。 你要是觉得无聊，咱们就先去吃饭吧。 你饿了？ 我还好，你呢？ 都可以。 那…… 罗瑞刚想说现在去吃饭，可是又舍不得这样密闭黑暗的环境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贴着秦子娇吃豆腐。 那就还是看完吧，钱都花了。 秦子娇点点头。罗瑞看着他完美的侧脸，心脏砰砰狠跳了两声。 你为什么会想和我试试呢？我还是想不通。 我回答过你了。 可是我没懂。 慢慢想吧。 秦子娇喝了口水，明亮的眼睛盯着大屏幕。罗瑞有些失望，但很快又振奋起来。他顾虑那么多干什么？好好经营他和秦子娇的关系才是要紧的。于是他换了个话题。 你考完之后有没有想去哪儿玩啊？ 还没想过。 那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？ 罗瑞看着秦子娇，眼睛亮晶晶的。 去哪儿啊？ 去哪儿都行，出国的话要现在就得办签证了。 出国时间太久了，我不放心瑶瑶。 哦，那 那你要是没什么特别想去的，我来计划去一个休闲点的城市，咱们待个三天五天的。 好。 罗瑞兴奋的差点叫出来，他感觉自己摆脱处男之身指日可待了。秦子娇偏头看了他一眼，突然凑过来贴着他的耳朵说话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 罗瑞的脸刷的一下红了。 是吗？我在想什么呀？ 你自己知道。 秦子娇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。 你唬我的吧？ 你想什么都写在脸上。 罗瑞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那你看得出来我现在很想亲你吗？ 秦子娇微怔，明眸在黑暗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。罗瑞的声音低得快要被电影的声音完全覆盖，甚至还带着点委屈。 你都不想吗？ 秦子娇的目光在他脸上停顿了三秒，然后一把擒住他的后脑勺，嘴唇重重地堵住了他的唇。罗瑞上次懵了，这次虽然也被猛击了一下，但比上次更快地反应过来。他这次才不会碰碰嘴唇就善罢甘休呢。他搂住秦子娇的脖子，张开嘴含住了那湿润的唇瓣。秦子娇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罗瑞唯一的接吻经验是跟温小辉，而且程度就像外国人打招呼，所以他也不太会接吻。但他很努力地想要从秦子娇的唇齿间获得更多亲密的气氛，这样他才不至于每分每秒都觉得自己是在一头热。秦子娇的眼神暗了下来，他也试探着伸出了舌头，和罗瑞的在口腔里碰撞交缠，唇齿间交换的气息令人感到眩晕。一个吻已经让他们的心跳快要失控了。当他们气喘吁吁地分开时，罗瑞害羞而满足，秦子娇惊讶而茫然。 我不太会接吻，你好像也不会。 学这个干嘛？ 接吻很甜嘛，其实和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开心，什么都不做也开心。 秦子娇摸了摸他的头，罗瑞也配合地拱了拱他的手掌心。好像小狗，秦子娇想。终于看完了那部电影，两人就在商场里找了个粤菜馆吃饭。秦子娇似乎对很多事都漠不关心，比如吃什么。罗瑞点菜的时候他就发呆，罗瑞点完了又开始叽叽喳喳聊天，说自己今天店里发生了什么，创业初期遇到过什么。他和温小辉不同的地方很多，但相同的地方也很多，比如话多。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两人的初次相遇。 你当时真的好帅好帅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的，是不是练过呀？ 秦子娇点点头。 我应该就是那时候对你一见钟情吧，可惜后来和你说话你都不理我。你是从小就这样吗？不爱搭理人？ 我对不认识的人不感兴趣。 你好像只关心瑶瑶。 秦子娇没有答话。罗瑞忍住了想要问瑶瑶的腿的冲动，他知道那一定是秦子娇不想提起的问题。菜很快就一一上来了，罗瑞熟练地剥了一小碟虾放到了秦子娇面前。 你先吃，我给你弄螃蟹肉。 不用，你吃吧。 没关系，不费事的。小辉很喜欢吃螃蟹，但是他到现在都不会剥，都是我给他弄的。 你跟他认识很久了？ 是啊，十多年了。下次我们一起吃饭吧，他很好玩的。 嗯。 罗瑞把一只螃蟹的肉漂亮又干净地从蟹壳里挖了出来，整齐地摆在碟子里，然后才自己吃了起来。 秦子娇大概也没受过这样的待遇，略有些不好意思。罗瑞就冲着他笑，那眼神纯洁天真，笑容里没有一丝杂质，全是满满的不加掩饰的喜爱。吃完饭，秦子娇问罗瑞还想去哪儿玩，罗瑞有些担心耽误他复习。 嗯，你不用回去复习吗？ 没关系，现在学不学差别不大。 你一定成绩很好吧？ 在罗瑞这个学渣眼里，只有成绩好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。 还可以。 那你也应该早点回去休息了，你家离这儿这么远，你回家要10点了。 跟大部分人一样，罗瑞也觉得考生金贵，虽然他想24小时跟秦子娇黏在一起，但是还是要成熟一点。 好，我先送你回去。 秦子娇掏出手机给司机打了个电话。 不用，我家离这不远，我打个车就行了。 我送你。 秦子娇的口气完全不容置喙。罗瑞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又特别高兴。秦子娇虽然看着冷冰冰的，但其实挺体贴的。不一会儿，司机把车开过来了，俩人上了车往罗瑞家开去。在路上，罗瑞把影评分给秦子娇看。 你看，评分好低啊，我们要是先看看影评就好了，就不会浪费时间了。 罗瑞觉得自己第一次约会的最大败笔就是挑了部烂片儿。 不算浪费。 嗯， 挺好的。 秦子娇把头扭向了窗外。罗瑞怔了一会儿，然后贼笑着凑了过去。 你是不是想说跟我在一起看电影挺开心的，不管在演什么？